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58-6868-585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欢迎收听876资讯，今天是周末，我们来关注电影方面。在点映期间就已经收获1.12亿元票房的电影《我不是药神》目前正在各大影院热映。影片讲述了一个交不起房租的男性保健品商贩，因为倒卖印度廉价抗白血病药物而收获巨额利润，后来陷入了一场关于救赎的拉锯战的故事。目前影片的豆瓣评分已经达到9分。我们再来关注另外一部正在上映的电影《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三：俄罗斯奇遇记》正在上映中。在这部新作中，父子俩要去俄罗斯玩一圈，而且还一度陷入到了奇幻世界中。这部动画电影的配音阵容非常强大，董浩、菊萍姐姐等伴随了很多80后、90后成长的少儿节目主持人们都将在电影中现身。由美国导演瑟伯执导，巨石道恩·强森、昆凌等共同主演的电影《摩天营救》将于本月20号上映。道恩·强森首次挑战截肢老兵的角色，这是道恩·强森今年第三次带着作品来到中国。前面两部《勇敢者游戏》《决战丛林》和《狂暴巨兽》在内地都取得了不错的票房成绩。由李少红执导的电影《血色清晨》明天将在中国电影资料馆百子湾影厅放映。在不少观众的眼里，李少红是拍唯美电视剧的导演，但上个世纪80年代李导刚刚出道时是以拍惊悚犯罪片成名的。这部《血色清晨》根据马尔克斯的一桩事先张扬的谋杀案改编，成功融入了中国元素。我们再来关注网剧和网络综艺。网剧《面具》昨天上映，这部由祖峰、侯勇、梅婷、丁永岱、杜志国、句号等主演的谍战剧，主角是潜伏在哈尔滨10年的国民党特工李春秋。李春秋被上级唤醒，并要求他执行黑虎计划。已经过上幸福平凡生活的他弃暗投明，决定展开反戈一击。网络综艺节目《中国新说唱》将于下周六上线。节目方表示，今年《中国新说唱》将更阳光、更多元、更青春、更时尚、更中国。在赛制上，《中国新说唱》除了60秒晋级赛、制作人公演、选手和制作人互选等常规赛制之外，还增加了制作人篮球赛等特色互动环节，充分释放说唱艺术的激情与热血，展现和平、爱与尊重的青年文化精神。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几场演唱会的消息。二手玫瑰2018《我要开花》新专辑北京首唱会今天晚上将登台糖果俱乐部。孟庭苇2018北京演唱会明天将在北京展览馆剧场举办。歌手金玟岐本月27号将在北京展览馆剧场举办演唱会。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是由小易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感谢您的收听。来关注天气。这个双休日本是多雷雨天气，主要降水在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对假日交通出行不利，外出请带上雨具，注意防雨防雷。假日出游请尽量远离山区、河道等危险地段，驾车上路要注意交通安全。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偏南风2-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天气预报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诵读小站，诵读小站。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 起。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高傲 火柴的小女孩把手里的火柴一根接一根地擦亮了，因为她太想把奶奶留下来。 对雪对风，晚照对晴空，蓝红对赤焰，宿鸟对鸣虫。 一本好书，听三五知己读百家故事，一段声音诵世代经典，品万千滋味。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周六日下午2点，诵读小站，和你一起读书。 北京时间的14:05，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准时收听北京文艺广播在周六为大家送出的诵读小站。大家好，我是静乔。今天啊，是诵读小站一个特别的节目，因为在昨天呢，北京市是全市启动了一个专项行动，这个专项行动呢叫做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就是要号召大家在夏季来临的炎炎夏日呢，把自己家空调调高一度，一起来为环保做一些事情。那其实呢，在唐代大诗人杜甫的一个诗句当中啊，有这样一句诗，他是这样写道，叫仲夏苦夜短，开轩纳微凉。那古人纳凉的方式呢，就是开轩、开窗、开门，用一些穿堂风来让自己的家里变得凉快一些。但是如今呢，我们这个纳凉的方式已经从开空调、已经从开轩变成了开空调。但是呢，夏季的空调过度的使用，特别是大家把温度调得非常低的时候呢，其实是会给我们的用电造成非常紧张的一种状况。所以呢，我们就在这个夏季到来的时候，向大家倡议把自己家里的空调调高一度，一起来为这个绿色环保来做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请到了几位嘉宾，我们来介绍一下，他们将和我们一起来共话环保。来认识一下，今天来到直播间的有北京第15中学副校长赵芙蓉，赵老师，赵校长，欢迎您。 大家好。 嗯，还有咱们北京15中学的一位学生代表沈义畅，欢迎你。 大家好。 嗯，我们不仅有校长和学生来到了我们直播间，还有一位电力方面的专家，是国网北京电科院高级工程师张岩，欢迎张岩。 大家好。 嗯，大家可能听节目的听众朋友有一点好奇，诶，今天我们诵读小站这是一个什么组合呢？因为我们日常在节目当中请到的经常会是作家呀、编辑呀，或者是一些出版人等等来跟大家聊书。今天呢，我们是请到了学生家长，请到了校长，还有学生，还有我们的电力方面的这个专家一起来跟大家在诵读小站这样一档节目里面来分享。那是因为我们马上开启的这个环保诵读月这个活动呢，其实也是我刚刚提到的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的专项行动当中特别重要的一个方式。那在昨天下午，我们在北京市第15中学是开展了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专项行动的这个启动的活动，三位呢也都是参与其中，咱们15中也是给这个活动给予了非常大的帮助哈。昨天呢，这个昨天下午在这个15中的一个礼堂里面，我们进行了一个知识竞赛，然后也发出了倡议书，一起朗读了倡议书。我先来问一下三位，在昨天我们的这个倡议活动当中，有参与当中有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呢？赵校长，嗯，先跟我们分享一下。 昨天下午的这个活动呢，现场是十分热闹的，对于孩子们的表现呢，我们是可圈可点啊，我觉得呢，他们呢充满了活力，知识面呢也非常的宽广。但是呢，从一个成年人的角度来看的话，我觉得呢，我们的孩子，学到的知识和他实际的生活之间还是有 比较大的一个距离。 因为我记得昨天有一个小男生他在回答问题的时候就提到了家庭里面就一些小的常识，可能课本上学过但是没有运用到生活当中。 是，确实是这样的，尤其是在冰箱的使用啊，您昨天提问的冰箱的使用啊，这个空调的使用，电视机的使用，怎么去节能啊，那么面临这些具体的问题的时候呢，他们的知识很显然是比较缺乏的。 张校长也是从一位教育工作者的角度来发现了在比赛当中知识竞赛当中同学们所展现的一点点的小问题哈，可能在之后呢咱们学校也是需要给孩子们加强这方面的，让他们有更多的实践。 这个其实呢也反映出学校教育这个知与行之间的一段距离。我们说知道了什么到最后呢能够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去践行什么，实际是有很长一段距离的。 那这个距离呢也希望学校在今后的教育当中呢不断地帮孩子们去把它减小拉小。 对对对， 这样的距离 是这样。 我们再来问一下沈一畅哈，沈一畅昨天呢非常的遗憾，在知识竞赛当中前两我们一共有三轮，前两轮呢答题都非常的好，而且你是你们队的队长表现的也非常出色，但是在第三轮的时候被对手反超了，所以特别遗憾，昨天是不是觉得还是希望得到冠军的呢？ 对，确实没有得到冠军还是很遗憾的，但是我觉得我们准备的也不是特别充分，还有提高的空间，所以之后可以更加努力，然后也为环保出一份力。 那你觉得你在这个准备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有哪些收获吗？ 我觉得现在就是大家好像就是因为我是通过百度查了一些关于环保方面的知识，感觉好像一些人都已经给我问题找到了非常好的答案，说明大家已经对环保有了相当的认识。 哦，所以你在准备的过程当中其实是查了很多的资料，但是你在查资料的时候发现其实环保这方面特别是大家在生活细节上面有一些小妙招的话都已经在网络上面跟大家分享出来了。 没错。 那你觉得今后通过这样的一个知识竞赛也好，或者是马上我们要进行的这个你们要进行的这个绿色的这个环保作业也好，会对你今后产生一个什么样的影响吗？对你现在有没有什么影响？ 我觉得主要是督促我平时对电器的使用情况，以及可以让我和家人获得一定的收获。然后这个环保日记，通过每天记录也能让我很有成就感。 那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环保日记呢？我们一会儿再请张校长跟我们分享一下哈，这个也是特别有意思的一个暑期的实践。我们再来问一下张岩，张岩工程师昨天呢是作为这个主考官在现场给孩子们有一些科学的解答。那你觉得有没有出乎你的意料呢？这些初中的孩子们回答的这些环保方面的科学方面的问题。 其实我昨天还是感触颇深的，因为以前的时候可能我在学生年代的时候我可能是像这位同学一样就是在台上参加这个活动，然后昨天呢是我第一次来作为嘉宾呢作为这个给他们进行点评，确实从我感觉他们比我那个时候要强很多，然后在这个节能啊包括节电啊这方面的知识呢都是很充沛的。我觉得其实刚才赵校长跟这个同学就是还是太谦虚了，他已经就是他们表现的已经真的是很厉害了，不管是从水啊还有光啊气啊这方面都就是很多问题都答得很全面。 对，其实我当时也稍微有一点出乎意料，因为其中涉及到的很多的像是涉及到比如说是物理知识化学知识，我原来以为我觉得这些都是高中的知识，但是没想到初中的同学们他们在回答的时候也是井井有条的，他们的思路也非常的清楚，看来他们的知识储备包括对环保知识的储备是非常充分的。那其实我们昨天在现场呢也是向所有的市民朋友们发出了一个空调调高一度的倡议书，是由我和另外我们两位十五中的同学一起诵读的。那今天呢我们也一起来听一下这个倡议书，我们希望昨天的这个倡议书不仅仅是让我们现场的以及当时通过网络的朋友们看到了听到了，也希望今天通过诵读小站的节目让更多的市民朋友们听到我们的倡议，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仲夏苦夜短，开轩纳微凉，时至伏天酷暑难耐，如今纳微凉的手段早已从开轩变成了 开空调。特别是今年的炙烤模式早早开始，我们向全体市民朋友发出倡议，请您自觉把空调温度调高一度，争当节能环保的绿色生活好市民。 调高一度能体现您的节约意识。据统计，空调温度每提高一度，耗电量将减少7%-10%。这个数字汇聚起来，就是一个天文数字，就可能缓解全市的用电紧张。您的举手之劳，既节约了国家能源，同时也减少了家庭开支，可谓一举多得。 调高一度能彰显您的环保责任。众所周知，咱们国家80%以上的电力主要来源于火力发电，燃煤会造成大气污染，会对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造成危害。每节约一度电，即可减少相应的碳粉尘、二氧化碳、二氧化硫等污染物的排放，累积起来又是一个惊人的海量数据。您把空调调高一度，就会在不经意间为环保事业做出了贡献，看似微小，积沙成丘。 调高一度能保障您的健康生活。目前大多数家庭和公共场所夏季空调温度都调得很低，不但浪费能源，舒适性也差，是导致空调病多发的主要原因。 实践证明，夏季室内外温差大，人体需要一个相对稳定的气温环境，感觉最爽的温度是在26-28摄氏度之间。顺便再给您支一招，使用空调的除湿和睡眠功能，效果好极了。这样不仅对您的健康有益，还为社会做出了贡献。 我们期待您响应我们的倡议活动，赶快现在就去把您的空调调高一度，祝福您和家人夏季安康。 好，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昨天我们在专项行动的现场跟大家分享的和向大家发出的这个倡议，空调调高一度。其实呢，我们一直在说空调调高一度，我想问一下张岩老师，就是这个调高一度到底能减少多少的这个碳排放呢？ 统计吧，咱们一般夏季的这个空调温度呢，肯定是最好设置在26-28摄氏度，然后呢，跟室外的温差呢，就是如果能到4-5摄氏度呢，是比较好的。然后我们在这个把这个空调的温度呢调高一度之后呢，一般是可以降低7%-10%的这种用电量。如果呢，就是我们每台空调在这个国家提倡的26摄氏度基础上提高一度，也就是到27摄氏度的话，我们每年可节电应该是在22度这个电左右，相应的减排的二氧化碳就可以在21千克，就是这个量还是不小的。 哦，就是我刚听，其实减少的这个电的度数是22度，其实如果我们只是说把它换算成钱的话，可能没有多少的电费。 对， 但是它减少的这个碳排放量确实是还是挺大的。那昨天其实我们在这个知识竞赛当中发现，咱们15中的同学对这些环保知识储备的量还是挺大的。我想问一下赵校长，是不是在日常的教学当中，或者是就是在我们现在的面对中学生他们的教育当中，关于环保知识的这方面的普及是不是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项呢？ 确实是如此。因为从学校教育的角度来说呢，我们都是在为未来社会培养新人。所以我们今天对孩子们的一种教养和塑造，都决定着他们对未来世界的一个态度和贡献。所以呢，把孩子们培养成环境友好型的公民，这是学校责无旁贷的责任。对十五中来说，实际上对孩子们的环保教育呢，更多的是从国家课程来推进。 现在国家课程里面是有这方面的设计的。 几乎所有的学科课程都要涉及到环境教育。那么这个环境教育呢，甚至发展到高中的时候，它是会单独设为一门课程。比如说我们的地理学科里就有专门有环境保护一本书。表现出它的持续性来。 那我想知道，就是咱们您刚说的，就是说每一个学科当中都有涉及到环保这方面的知识，比如说能不能给我们举几个例子呢？在哪一些比如说像我现在能想到的，比如说语文的课文当中，是不是会有一些相应的选段啊，或者是文章给学生们学习的这种？ 是这样的，语文学科呢，它一定有涉及大自然的一些文本。啊，那么英语学科呢，它也有涉及环保的这话题啊。那么像物理学科，昨天我们主要是关于电的这个节电的方面啊。那么孩子们在学物理的时候呢，一定会讲到如何去节约用电， 对， 包括化学学科，那么这个怎么样去环境保护？对于化学实验室的这个废旧的这些物品，怎么样进行合理化的处理等等？那么每一个学科都会涉及相关的内容。 其实如果是从初中的学生们开始进行这样的环保教育的话，可能更多的是给他们一些实用的生活方面的技巧，或者是告诉他们一些简单的原理，能够让他们知道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你这么做到底有怎样的好处。比如说你把废旧的电池放到这个回收站里面，这个时候你不要把它随便乱扔，这样的话它对于环境保护是一个什么样的原理，初中的孩子们是比较能懂的。但如果是小学的小朋友的话，可能给他们讲这些他们还不是特别的了解，我们就得从一些就是观念上的行为去告诉他们我们应该来保护环境。 确实是这样。 那我还想问一下沈一畅，就是你刚刚赵校长说了这么多学科，你有没有发现其实在你学的这些学科当中，这些就是一些环保知识的普及呢？ 是的，比如说语文就有一些古诗，就这方面的知识。现在英语它虽然是阅读完形一些考题，但是它这个就是文章讲述的就是如何保护环境，争当志愿者。 哦，争当志愿者，昨天有一道题目也涉及到了志愿者的颜色，志愿者就是环保志愿者服装的颜色是什么颜色？我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知道不知道这个问题呢？我们先让沈一畅同学回答一下，一会儿呢，我们也给听众朋友们设置了两个小问题，也是有关于这个把空调调高一度、节能节电方面的一些小问题。哎，沈一畅先告诉我们说，这个志愿者的服装颜色是什么？ 志愿者的服装和旗帜颜色主要是白、红、蓝。 哦，这三种颜色，象征着节约节电，节约节能，是一个环保的颜色哈。那我们刚提到啊，在昨天是进行了一个知识竞赛，沈一畅呢也是其中参与的一名，然后呢也是学到了很多有关节能节电环保方面的知识。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想要用这些小的问题给大家普及一些小的知识，像大家呢可以通过诵读小站的微信公众号来跟我们互动。我们第一个问题呢是这样的，大家知道答案的话可以在我们诵读小站微信公众号里留言，如果您回答正确的话，就会收到我们为您送上的精美的奖品。其实呢三位都知道这个答案，我们先把这个问题给大家问出来，大家一会儿可以从一些科学的角度，比如说张岩老师可以从科学的角度跟大家解答一下哈。我们这个问题呢是，空调功率和房间大小呢应该是匹配的，那一匹的空调适合多少平米的房间呢？有两个选项，第一是12平方米，第二个选项是18平方米。大家在诵读小站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呢回复一或者是二来告诉我你们的答案。那如果回答正确的话，我们就会有精美的奖品来送给大家。但是现在呢，我们先给大家一个思考的时间啊，给大家一个思考的时间。如果您想到答案的话，就在微信公众号当中搜索诵读小站来告诉我你们的答案，来赢取奖品。我们先请张岩老师说一下，我们先不揭晓答案，说就是说你觉得在生活当中其实有很多通过节电能够达到一些节能的一些小窍门小技巧，那你作为这样的这个电力方面的工程师，能不能先给我们分享几个小妙招给我们呢？ 我这方面也不是特别擅长的，我就简单来说一说。咱们生活当中呢，就是比如说家里常用的有几个大件的电器呢，都是咱们消耗电比较多的。然后呢，比如说咱们今天说的这个空调呢，调高一度，这肯定是我们就知道的一个很容易就是节电这种方法。然后还有一个咱们容易忽略的，比如说咱们现在每人家里边都有用这个无线路由器，然后来再上网。但事实上，它这个无线路由器它的耗电量也是不低的。如果我们可以在晚上睡觉的 的时候把它关掉，然后白天就是没有人的时候也不用它，然后咱们用的时候再把它开启的话，其实这个省电的也是一个能省很大的一大部分电。 哦，路由器这个还真的是很容易被大家忽略的。 对，这个有很多人都容易忽略。然后再有就是我们其实昨天的考题中也提到了一些关于冰箱啊洗衣机这方面的节电的这种窍门，比如说这个冰箱不能塞得太满啊，然后不能就频繁的打开，如果用的时候就是你再打开，然后用完迅速把它关上，然后呢包括冰箱放置的位置应该放在比较阴凉的地方，这些都是我们可能平时容易忽略的一些常识。 对，这都是一些生活的细节。其实如果我们自己在生活当中有一点点小的改变，其实就能为我们的环境保护做出一份贡献哈。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呢，已经有很多朋友来回复了。有人回复的是第二18平米，然后还有两位就是塞里亚乔还有系统，这两位朋友呢都回答是第一12平方米。那我们这个答案到底是什么呢？让这个沈一畅同学来回答一下。 我记得应该是12平方米。 12平方米，那是不是正确答案呢，张岩老师？ 对，这是正确答案，就是12平方米。 对，确实是一匹空调是适合12平方米的这样的一个房间啊。那到底为什么是这个12平方米呢？张岩老师，那么简单的给我们说一下。 我简单说一下，这个其实是也是通过我们在实验当中做的一些测算，然后结合我们就是平时这样的温度啊、湿度啊，然后来根据我们这个气候，然后来做实验之后，来确定就是12平米呢更适合一匹空调的这个制冷面积。因为你如果太大的房间或者太小的房间使用，那都是对电能的一种浪费。 好，在节目的上半段呢，我们是跟大家分享了一些小技巧小知识。那在稍后我们进2分钟的广告，在广告之后呢，我们将跟大家来一起分享我们环保诵读月当中将会给大家呈现的精彩。一段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著名皮肤科专家针对皮炎、湿疹、荨麻疹、青春痘、白癜风、牛皮癣等皮肤疾病开展公益活动，即日起至7月15日，每天前60名患者可免费享受皮肤过敏原和皮肤 CT 检测。本次大型公益活动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灯塔医生挂号平台共同举办，预约著名三甲皮肤科专家可拨打电话010-6955-6966 6955-6966。 美潮防水库，防水防渗又防潮，美潮 NECO。 在新家坐着新沙发，吹着新空调看球，这待遇还有谁？ 我当初订全包圆装新家，对了吧？你还怕赶不上世界杯？啥都没耽误吧？ 全包圆999每平米，这实木的家具、转角的沙发、环保的材料、白送的电器，真没谁了。 别提这事儿，当初订装修时谁非得再转转？你就说开工后你为装修请过一天假吗？ 我们带你开到原谅吗？400-606-8866，400-606-8866，看球装修啥都不耽误，400-606-8866。 详情天内活动。 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灯塔医生挂号平台共同举办的白内障免费筛查大型公益活动正式启动。活动由多名北京著名三甲眼科专家参与，每天前30名打进电话可免费申请。白内障免费筛查活动申请电话：010-6700-2877 6700-2877 6700-2877。 一家一团去旅行，中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增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高温好几个晒的女警都热死了，烦躁啊！ 送空调啦！999一平米的全包园，不仅含实木家具、智能卫浴、名牌电器、环保建材，赶上高温预警的天气，定装修就白送空调。 定装修白送空调，拖了小半年了，趁预警我赶紧装了。 400-606-8866，赶紧吧！ 400-606-8866，送空调喽！ 详见店内活动。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 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砝码。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儿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左边开着花夹子儿，小燕子又打得了圈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8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0-6885858，6865858。 您正在收听的是诵读小站。诵读小站， 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 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高 火柴的小女孩，把手里的火柴一根接一根地擦亮了，因为他太想把奶奶留下来。 对雨，雪对风，晚照对晴空，蓝红对赤焰，素鸟对鸣虫。 一本好书，听三五知己读百家故事，一段声音诵世代经典，品万千滋味。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周六日下午2点，诵读小站，和你一起读书。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诵读小站。大家好，我是静乔。昨天下午，由市委宣传部、首都文明办和北京电台等单位联合主办的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专项行动呢，在北京市第十五中学正式启动。那在昨天的启动活动当中，北京市第十五中学的师生代表，还有一些专家、老师、媒体朋友们呢，都到现场和我们一起向全市的市民朋友们发出了倡议，希望大家在这个夏天把空调调高一度。那昨天参与其中的几位呢，今天也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来跟大家跟更多的听众朋友们来分享空调调高一度的重要性。我们继续来认识一下国网北京电科院高级工程师张岩，欢迎。 大家好。 嗯，还有北京市第十五中学副校长赵芙蓉，赵校长。 大家好。 嗯，还有我们的一位学生代表沈义畅。 大家好。 嗯，三位在节目的上半段呢，和我们一起来聊了聊，回顾了一下昨天下午昨天下午这个时间还没有开始哈，昨天下午3点多开始的那一场非常激烈的知识竞赛。我们也向大家来把我们昨天的考题呢考了考我们的听众朋友，还是有很多朋友来积极的来参与其中。其中有两位朋友呢是获得了在上半段当中我们送出的这个奖品，那之后呢工作人员会跟您联系。在下半段呢，我们来重要的来聊一聊我们马上就要开启的这个环保诵读月。因为环保诵读月呢，也是整个专项行动当中其中的非常重要的一项，那将从7月9号到9月6号，也就是说贯穿整个暑假期间都希望大家能够来用诵读的方式，用朗读的方式来参与到这样空调调高一度的倡议和宣传当中。到时候呢会在我们北京文艺广播诵读小站日常版的节目当中播出。那从下周一开始，周一到周五的早上9点和晚上5点的这两个时段的诵读小站呢，就将播出大家的诵读作品了。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们也会让三位嘉宾呢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他们要跟我们分享的环保类的作品。但是在大家分享之 前呢，按照我们之前设立的这个这今天特别节目的一个玩法呢，我们也是会给大家再出一个问题，也希望听众朋友们呢能够积极的来参与其中，也是希望这个小问题能给带给大家一些知识点。那这个问题是什么呢？我说出问题之后呢，大家可以思考一下，然后呢在微信公众号当中搜索诵读小站，回复你们的答案，如果回答正确的话将会收到我们的奖品。这个问题是，从发电厂传输电力到家庭用户约有多少电力在运输过程中被损耗掉了？一，小于10%；二，大于30%。两个答案，一，小于10%；第二个是大于30%。如果听众朋友们想要参与到其中呢，就搜索诵读小站的微信公众号来告诉我你们的答案。我们也去把这个问题先抛给了听众朋友们，让他们先去想一想。那在我们直播间的三位呢，其实也都准备了一些在这个环保诵读月当中想要分享给大家的这个环保类的作品。我们先从赵校长开始，赵校长先为我们分享的是什么呢？ 好的，我今天带来的是一本书，作者呢是约翰巴勒斯，由我们中国著名的一个翻译家陈红女士翻译的，书名叫做《醒来的森林》。 哦，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 这是一本关于自然的文学作品。 哦，是这个自然文学类的作品。 对，自然文学的独特之美。在 这个自然文学类的作品， 对，自然文学的独特之美在于人与自然的交融，在于人从自然中寻到美感和心灵的宁静。 其实我们读这样的作品的话，可能跟那个科普类的作品有一点点区别，就是说我们不仅是学到了知识，也能体验到它的文字之美。 对对，是这样的。我们通过优美的文字来感受大自然之间内在的联系。 哦，那这个既然这本书既能带给我们一些知识，也能让我们体会到这个作家他的文笔的一些魅力，那赵校长也跟我们分享其中的一段文字，让大家听一下。 第一章，众鸟归来。就我们北部的气候而言，可以说春天是从三月中旬延续到六月中旬。不管怎么说，和煦的春潮迟迟不肯退去，直到夏至。这时嫩芽和细枝开始生长成林，小草也不似以往那般鲜嫩。正是这一时期标志着鸟儿的归来，一两种更耐寒并且没有被完全驯化的种类，诸如鸽雀与蓝鸲，通常是在三月归来，而那些稀有的色泽更漂亮的灵鸟要到六月才露面。但是如同特别关照某种鲜花一样，每个季节的某段良辰都对某种鸟类格外垂青。蒲公英告诉我何时去寻找燕子，紫罗兰告诉我何时去等待棕铃冬。当我发现岩灵草开花时，便知道春天已经开始了。这种花不仅表明知更鸟的苏醒，而且预示着宇宙的苏醒和自然的复原。然而鸟的来来往往竟带着些许神秘与惊奇，我们清晨来到林中，一点儿也听不到棕铃冬和绿雀的歌喉，但再访时，每一丛林每一棵树都回荡着鸟鸣，可是再回顾却又是一片沉寂了。谁看见鸟儿飞来，谁又看到它们飞去呢？ 这段文字我觉得一个是文字非常优美，然后另外呢好像就是它告诉我每一个季节每一个不同的时段大自然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但这些变化有可能是我们没有去留心注意的，没有观察，特别是对于生活在都市里的人们来说，我们很难去体会到每一天大自然它带给我们的惊喜是什么，但是在这样的一本自然文学书当中我们是能够感受到的。 确实是这样。作者呢通过文字呢描述了这个森林是如何醒来的。 哦，其实我们今天把这样的一本书送给大家呢，也是希望大家在这个夏天能够多多的走到大自然当中去感知这个和我们息息相关的大自然，我们生活在其中的大自然，它每一天都有哪些变化带给我们。好，那我们再来让沈逸畅同学给我们分享一下，昨天呢你是在知识竞赛当中只顾着答题了，没有跟大家分享一些朗读的片段，那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给你一个机会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的，我带来的是一篇诗歌，保护水资源。 保护水资源，这个每次我们提到环保的时候都会提到这个重要的议题。 当大地没有了绿，当河流没有了水，当小鸟没有了家，当花朵全部枯萎，我们会不会感到羞愧？是谁的心灵麻木不仁？是谁的手让灾难发威？人啊人，你不要为了蝇头小利向私欲下跪。你看，树已被砍光，沙尘暴让天空伤痛流泪。你瞧，西边泛滥的污水让自由的小鱼失去生命的尊贵。你闻，空气中弥漫着臭味，它正在侵害着我们健康的肺。多少回无节制的索取破坏了我们赖以生存的植被，多少次疯狂的贪婪让我们的家园面临被摧毁。水，你是地球的血液，没有你地球上就没有生命。水，你是地球的命脉，没有你地球上就没有人类。大家一定要节约用水。水，有了你地球上才会有生命。水，有了你我们的世界才会有美丽的颜色。水是无法替代的宝贝，我们要珍惜它。 非常感谢沈逸畅给我们带来的这篇小诗歌，用非常直白的语言告诉了我们水的重要性。那你读完这样的一首诗歌，对你来说有什么样的触动吗？ 就是感觉因为人类的不节约导致生物在受到会灭绝。 哦，那你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会做一些小的举动去节约用水呢？ 如果洗手的时候水不会开特别大，然后要是打洗手液的话会先把水龙头关上。 这个真的是很小的一个细节哈，就是有很多人都是开着水龙头去再打洗手液呀或者什么的，这样的话其实你觉得不会浪费很多水，但其实那你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会做一些小的举动去节约用水呢？ 如果洗手的时候水不会开特别大，然后要是打洗手液的话会先把水龙头关上。 这个真的是很小的一个细节哈，就是有很多人都是开着水龙头去再打洗手液呀或者什么的，这样的话其实你觉得不会浪费很多水，但其实如果长此以往下去是对水资源的一个非常大的浪费。看来你在日常生活当中也是在践行着环保的理念。那我们再请张岩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今天要跟大家带来一个如果说是朗诵的作品的话，或者是那个分享一本书的话，你会跟大家推荐分享什么呢？ 我是今天就带来一本比较面向青少年朋友们的一本环保节能的书，然后是一个人与环境知识丛书系列里边的日常节能环保并不难的这么一本书。然后这本书呢，就是他写的都很浅显易懂，然后写了一些关于家庭电器怎么省电呢，包括你的喝的水是不是洁净啊，你穿的衣服呢会不会对环境造成污染，这方面他都有些设计。 那能不能从这本书当中挑选一个和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一小段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呢？我刚对那个穿的衣服会不会对环境造成污染这件事还是挺感兴趣的。 行，那个我今天准备就是可能是在这个电还是 还是电力方面，对，是您专业电力方面。 对，这边有一部分提到了关于电热水器方面怎么省电，然后这一块我给大家读一下。在讲电热水器短时间不用的时候是否应该断电呢？如果你买的是真正节能的热水器，是不需要频繁切断电源的，因为它有有效的保温技术，比如中温保温、多段加热等。但 都需要在电源通电的情况下完成。如果我们频繁地拔插头，不仅会缩短插头的使用寿命，而且会带来安全隐患。所以正确的使用方法应该是每天都要使用电热水器的时候，保持电热水器保温效果比较好，那就不要切断电源。因为保温一天所用的电，比把一箱凉水加热到相同温度所用的电要少得多。这样你不仅用热水起来很方便，而且还能达到节电的目的。当然，如果你3到5天或者更长时间才使用一次的话，那么就最好切断电源是最省电的选择。 嗯，这是告诉了大家一个使用家用电器当中热水器的一个生活小妙招。其实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推荐的，不论是诗歌还有这样的书和这个自然文学类的书给大家呢，都是希望大家在马上到来的这个夏天能够用一些科学的方法去为我们的节能环保做一些贡献。其实这个节能呢，既是帮助自己家里节省了一部分的这经济方面的开销，其实更重要的是帮助我们整个大自然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环保的事情。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三位来到诵读小站直播间和我们分享了在昨天下午进行的这场非常有意思的环保知识竞赛当中的一些精彩，也向大家推荐了你们认为的应该让大家去学习或者去诵读的一些不论是文学作品也好，还是生活妙招也好，其实这些大家可以在书店啊，在图书馆都可以看到，也希望大家多多留意这些能帮助我们环境更美好的一些文学类的作品，一些知识类的作品。那最后再向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个答案到底是什么哈，有很多朋友都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来回复了，说大家大部分人呢都回复的是一，顺其自然，豆豆妈，还有山，我，还有系统，怀念的播音员这几位朋友呢，都是回答的是小于10%。我们刚刚的问题呢，是从发电厂传输电力到家庭用户，多少电力在运输过程当中被损耗掉？小于10%。这个答案让张岩老师来回答一下，是对的吗？ 这个答案是对的，是小于10%。 嗯，那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我们发电厂在发电的时候呢，很多人认为通过很长的距离呢，在线路上会有很大的损失，但实际上我们会把这个电就是升压升得很高的一个电压水平，这样电流就会比较小，在线路上的损失就会比较小，在通过变压器再转换下来之后呢，我们的变压器也是很高效的，所以整个过程呢，我们的电力损失是很低的，是小于10%的。 对，小于10%的。那我们稍后呢也会跟几位获得奖品的听众来进行联系。那从下周一开始，环保诵读月就会正式开始了，也希望大家继续关注诵读小站每日常版的节目，每天早上的9点和17点将为大家播出环保好声音。我是静桥，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我们下周再见。 欢迎您继续收听最近由国际足联官方授权俄罗斯中央银行发行的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纪念钞，已经问世啊，便引发了疯抢。短短2周的时间，我们的发行配额只剩不到3000套了。为什么大家会对这套世界杯纪念钞的收藏价值一致看好呢？我们今天有幸邀请到了该套藏品发售中心的胡老师，来为我们听众朋友们解答一下该套藏品被如此热捧的原因。胡老师您好。 大家好。 哎，胡老师啊，最近由俄罗斯中央银行发行的首枚世界杯纪念钞在全国各地啊都出现了抢购潮，在多个城市都已经开始提价发行了。这套世界杯纪念钞真的就这么火爆吗？ 哈哈，那是当然了。大家要注意这最重要的一点呢，在世界杯历史上，这可是在全球发行的首枚世界杯纪念钞。 啊，首枚都这么火爆吗？ 那是当然了，首次发行的收藏品都相当具有收藏价值。 那这世界杯纪念钞能行吗？ 很多人呢都是你这种怀疑的心态一直在观望，到后来肯定后悔的拍大腿了。 那胡老师赶紧和我们说说这套世界杯纪念钞到底有没有收藏价值啊？ 好的，那有没有收藏价值呢，要从5个方面来看，喜欢收藏的朋友可以拿本子记好了。第一，要看它的发行单位是不是足够权威。这套纪念钞呢是经国际足联授权俄罗斯中央银行发行的，其权威性毋庸置疑，而且纪念钞身还运用了 3D 可视技术、全息技术、光学技术等等现代化的高端的科学防伪技术。 哇，那的确够权威的。 是啊，